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，而我哋喺城寨裏面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，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。大家睇緊嘅城寨，我係周博賢。 剛才咧講起呢、這個即係梁振英嗰種小家子氣咧，即係我頭先咪後我都有講，即係話喂，當阿梁振英咁樣俾中央掹落嚟嘅時候，條氣梗係唔順啊嘛，咁、仲要嚇用呢個屋企人借屋企人過橋，總之條氣唔順、於是咧就周圍揾人咧去發泄，咁曾俊華就係第一個啦。 但係話我啦，暫嘅意思就係咁。你講一次就算啦， 係啦。 你講完再講，講完再講咧，就真係嗱，講一次我已經覺得低莊噶啦，老實咁講， 係好低莊。 即係你一般嘅公關嘅講法就係話政府團隊咧係即係整體嘅，唔會因為一個人嘅離職咧， 好、成熟 嘅。喂，如果一間公司話因為一個人離職咧，就會影響好大。哇！呢間公司嘅股票你放得啦，真係。 係咯，係嘛？點會因一個人而令到你 嘅 公司？ 所以 你唔係只係嗰、那個而家叫做 CFO。financial controller，financial controller 辭職啫，間公司會好大影響。 CEO 走都冇事啦，如果你間公司喂大佬有個成個架構啊嘛， 係咯， 即係你間公司唔掂，真係咁講。 簡單嚟講，香港冇咗梁振英，成個 CE 走，即係話會唔玩啦，都冇事啦，會好啲添， 係咯，一個成熟嘅架構嚟講啊， 係咯， 係冇事嘅。 所以咧，我話啦，你講一次，嗰次就已經好低莊。 不過我估係 你一講第二次咧，就唔止低莊 就 次。 今朝 啊，今但係咧，佢呢個低莊亦都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可能有一啲嘢令到佢牙斬斬啊。因為咧，喺呢個週末又發生咗呢、這個，即係香港政研會咧，又喺呢個總部嗰度啊，搞壇大龍鳳、啊！我哋支持 CY 啊，多謝 CY 啊， 一百人不到嘛， 一百人又哇，又紙板人啊，又 stand by me 啊，咁樣可能咧。跟住佢又喺 Facebook 嗰度，即係多謝啲市民支持佢。跟住咧，個人又輕飄飄啊！ 佢又真係 high 咗，於是又嚟嚟多鑊。 上次節目都講，開你嗰個一百人當中咧，有一個叫傅振中， 係 你咧仲喺度同佢咧又接收佢啲嘢，諸如此類。老實咁講啊，即係我哋都話啦，有啲人咧，你一接一侵埋佢一齊嘅時候咧，你就跌咗落嚟，即係等於我哋話食飯嘅時候，點樣飯局問埋，喂，有邊個出席先？即係除咗有啲咧，可能係仇人嘅，或者仲有啲人，喂，大家唔同級數喎、咁樣，即係會咁，真係事實上，都會有咁嘅考慮噶嘛。咁所以其實你而家接阿傅振中嗰樣嘢，你咪將自己拉到去傅振中嗰個水平嗰度咯。 簡單兩個字，即係影衰 啊。咁而家好似你講，佢仲喺度，而家可能。 系啊， 好开心 噶，系啊，因为再有之前就系呢个马时亨咧，喺呢个即系东南港岛线通车嗰阵，又喺度高度表扬佢啊嘛，多谢特首 嘛， 系咯，仲有之前工展会又系，即系又话喺度赞特首，多谢阿特首支持。 我就 飘咗啊个人，系啊，于是就 我好似觉得 串嘴， 工展会嗰次好似系有少少，即系好似咩啊，永远怀念你啊，咁我当死咗咁 咯。咁嗰个一百人政研会嗰个都系嘅，其实 梁振英几多岁 啊？六十松啊，好似系 六十都 你想开英年早逝？ 唔系啊，你系想啊，你真系想啊。 唐英年就早逝咗， 即系幼稚咯、最简单又喂，人哋讲啲咁嘅客套说话，你信咩？哥，你跟住我话俾你听，你跟住每个场合，因为而家你做六个月捞啊嘛，好多场合都系 last time 噶啦，最后有 visit， 人哋一定话多谢你嘅。 系 呢啲咁嘅客套说话，食到咁得。吃了那么多税都不明 白陈永琦啱不出特首梁振英停了好好耐特首 叫不叫他特首好呢 他 一时醒 起那时候就在挣扎着他可能記咗，佢其實係冇被免職嘅 ，OK？ 佢係唔俾佢差，即係唔任嘅。 佢仲係特首嚟嘅呢一刻， 可能 去到六月卅號都係特首。 阿陳永琦咧，突然間失一失，你都 六十二歲 啦， 六十二係啦，梁振英六十二歲，哇！大佬嗰六廿二歲真係做阿爺啊！唔信啲咁 Q 幼稚嘅说话， 即系佢可以啫，但系未，佢嗰啲细路未生细路嘅，应该 即系个级数啊，个人嗰个 maturity 啊，即系我觉得你唔 mature 咯，如果你问我，咁都信我客气啊，多谢咁就得啦，你真系以为人哋捧你啊？ 咁好难讲嘅，即系当你个人长期活喺自己个世界里边，即系哇点样去即系扭尽六任啊，机关算尽啊咁样。 唔係有人話佢亞視保家政啊嘛，即係病人嚟嘅，即係大家寄予同情，呢啲咁嘅性格缺陷。 是始于个脑部，是个脑部的特殊结构， 是 禁制不到自己的， 是 physical 的， 是 不是不是 logical， 是 physical， 是 logical， 是 logical 的，是的问题。那你这些人呢，你不要跟他做同事，不要打他工，他一定找人欺负的，第二个他不敢这么说。我现在很想知道，如果林鄭第日真的辞职，梁振英会怎么说？ 是的， 理论上林鄭是第二把甲乙来的嘛， 是是是， 喂，他影响不是更大？ 他对于就算叶刘辞任行政会呢，都高度赞扬叶刘的贡献。你想想，你想有什么可能曾俊华辞职，你是可以八十字只是宣布他收到他辞职信， 跟着还要在这里讲两次，说他喂你走了很大话，这样 真是没办法了。他这个人呢，按一般呢，我都话啦，无论商业世界好，或者呢个即係公共领域嘅世界都好，喂，呢啲基本公关嘅嘢嚟㗎嘛，你就即係呢啲嘢呢，你唔做呢係反而显得你自己低装咗㗎嘛，咁佢就係做唔到，佢就係唔肯做。 不算啦，正所謂即係逝者已矣啦。咁如果都冇謂再讲咁多句，反而呢，因为你剛才提过呢，就係话即係曾俊华家晾住咗啦，咁但係林鄭呢， 林鄭就而家北上， 是怎樣呢，是 北上好明顯求勝譽的， 是是 是，她今次上去也很奇怪的，突然間無端端上去，不知道又參加過什麼的活動， 去文化活動，文化活動那些合作的，跟大陸合作的文化活動那些， 臨時的，喂，文化活動要出動你政務司司長， 是她要吸下一些霧霾嘛，即是了解一下她老公的兒子在上面的生活是怎樣的嘛， 這些全部都是呢異常的，即是跟剛才我們說張曉明參加過根本不關她事的活動一樣咧，其實林鄭上去咧就好明顯咧，一係就兩即係包括兩個可能啊，一個就被召，一個佢自己上去。咁我自己覺得被召嘅機會多，我覺得係被召多。即係你喂，講真，你想嚟見我，我就會見你噶啦。即係你唔可以自己自把自為話，我想去，我想見阿習近平噶嘛。所以我覺得咧，今次係被召。嗱，而家咧今次如果林鄭上去得到嗱。好多人就話佢落返先講啦，層層講先啦，佢今次落返嚟如果俾佢參選嘅話，如果俾佢參選呢，係成個 political gesture 呢，佢就會將佢講成表述成就係佢就係獲得欽點嗰、那個。喂，見完返落嚟辭職參選，呢一個呢，如果我係佢嘅競選團隊呢，我一定要咁做。即係我嘅意思，如果習近平係 攞到綠燈的話， 攞到綠燈啦，佢就一定要即刻翻落嚟就辭職公布參選，即使好可能咧，唔係攞到啊，即係嘅意思冇紅燈綠燈，冇意見， 俾緊黃燈你， 冇意見， 係啦， 得㗎啦，冇意見，因為嗰次呢個胡官都講嘛。冇意見啊嘛！ 我通知咗，透過人通知咗上面噶啦。 哦，冇意見， 佢哋冇反應，冇反應。 咁如果今次咧，林鄭上到去都係遇到啊，總言之，而家習近平就閂曬門咋？你哋邊一個問我，我都係嗰、那個冇意見。你見到劉學好，你見到咩律戰書好，全部都話冇意見。咁然後跟住咧，我認為如果我係林鄭咧，就翻落嚟咧，就即刻公布參選。呢一樣嘢咧，就對佢嚟講咧，就可以造成到一個政治效應，就係、是、哦，習近平就係陰點佢啦。係， 喂，如果係咁咧，係 我哋啲人會信。即係我以前節目啊，再講多次啦，你哋厭嘅都話黑夜之中講嘅鬼故、就有人信啊嘛，啱啱落嚟啊嘛。 喂，好多選委唔可以直接去揾到阿爺問佢，喂，佢係咪你嘅馬嚟㗎咁樣啊嘛？ 證實唔到嘅，大家喂，啱啱北京落嚟就。宣布參選， 但是有班友嗰、那個叫做董建華團隊就會，佢會不斷同你講，就係林鄭噶啦， 會放消息出 噶啦， 揾幾隻馬放消息出去， 唔使啦，之前都攬咗佢啦，已經喺公開場合度攬咗佢啦。同埋如果你咁講咧，佢真係翻嚟落嚟參選咧，佢仲快過曾俊華宣布參選喎。咁即係嗰個 冇錯冇錯， 頭威真係攞曬喎， 頭威攞咗。即形成一種印象，就話中央 endorse 咗你， 係啦， 中央即其實即係陰點咗， 係啦，就係陰點咗。 咁其他嗰啲友咧，即係好多啲機會主義分子嚟噶嘛，識諗噶啦嘛。 嗱，不過咧，而家出現一個當然好頭痛嘅問題，習近平好頭痛嘅問題。我嘅意思頭痛嘅意思咧，就係有個阿三順嘅先。如果舉例，阿三順係林鄭係佢心水。 舉例，呢個第一個啊，係佢心取緊，跟住咧，哇！而家點算？呢個莊真咧就已經 辭咗職啦，係啦。 咁然後咧，我就晾咗喺度，唔通我咧就要咧就批啊呢個林鄭嘅辭職，唔批佢辭職。 嗯、 如果係咁做嘅話咧，就已經係搲爛塊面。昔日嘅所謂嘅小圈子選舉就唔係啦。以前咧，我哋都仍然係覺得你都做翻個樣啦、啊。嗰、那個叫小圈子選舉，由千二人嘅選委投票選出啦。 我冇從來冇信過。 啊、okay, 但係佢個形式唔同咗啊嘛。好啦，如果今次佢係喺個候選人嗰度 DQ 阿、胡蘇貞， 係 咁咧就變得係非常醜惡嘅，就變咗而家小圈子就唔係小圈子選舉、 嗯。 你話明俾我聽，你陰點咪算數咯。咁、 嗯、 所以咧，其實我啊覺得咧。就話如果假設係佢想林鄭做，佢就遇到個問題啦。點擺平？點擺平？曾俊華咧？ 咁你認你睇你你覺得有咩辦法？有冇辦法？如果 諗到 有， 梗 係有辦法。 我諗到辦法。冇啊！嗱，佢如果真係翻到落嚟，宣布埋參選咧，咁、 嗯、 你咪同時批埋阿莊曾，不過另外揾途徑就同阿莊曾講嗱，我批你辭職，不你就唔好參選啦咁咯。 咁佢唔批唔得嘅。佢一定要批 咯，你一定兩 個批 啊嘛， 一定會俾佢批 啦。 你幾喂咁浪佢幾耐？ 係啦， 你估而家做黑社會啊，冇得退，冇得退出㗎，一定有得退出 啊！一定批。但係我嘅意思咧就係、是、嗱，scenario one， 佢嘅心水係林鄭咧，因為點解咧？莊真如果係成功辭職一參選咧，係莊真贏緊㗎。第一陣我哋先再講啊，點解莊真 你憑咩嘢相信佢一定贏緊啊？ 即係如果俾到佢入閘咧，莊真係夠票、夠票入兼夠票贏啊！我自己覺得，因為呢個 啊，一陣再講， 但係未必高票。 嗱，如果阿爺個假設係佢想林鄭嘅時候咧，莊真係唔能夠參選嘅， 係 呢個係第一個假設，我嘅第一個假設。OK， 咁但係咧，我覺得解決唔到個問題就係話你唔可以。你如果是勸退阿莊真，你一係就勸佢自己退。但我覺得你認為莊真可唔可以被勸退呢而家呢個階段， 難啦、啊， 仲使做人嘅， 係啦、啊。喂 喂，我以後真係出嚟行嘅， 佢第一個出嚟辭職啊嘛， 啊， 唔使講明即係話想參選噶啦。你而家如果唔俾佢參選，佢真係唔使出嚟行。 唔係啊，除非咁啊，除非一樣嘢係可以令到莊真唔參選嘅就係、是。個把刀行住佢啲仔女，行住啲仔女。嗱，你參選嘅話咧，佢就冇命噶啦。 係啦，阿文心雕龍就變咗、啊，變咗點心同埋。 你要玩到一個咁醜陋，我又當然唔相信中央政府會玩到咁醜陋啦。即係我嘅意思，你諗唔到任何嘅理由係可以浪啊莊真浪咁耐個辭職，以後俾阿林鄭先行。 我覺得咧，你話即係冇咁醜陋嗰啲咧，我覺得唔會嘅。即係佢要做的話咧，幾醜陋佢都做得出。咁、啊、所以咧，我覺得如果你頭先講嗰種情況真係出現咗咧，會唔會真係我照批你辭職？不過唔俾你勸退，勸退你或者威逼你唔俾你退，跟住當俾個藉口你啦。唉、哎，因為啊呢排成日行山咁行下山啦，發覺原來唉、哎、自己腰痛啊，有啲腳痛， 唔係佢做過搭橋手術， 係啦，然後發覺唉、哎、行山太多，原來唉、哎、心臟 搭橋還是通波仔，好似通波仔 心臟負荷唔嚟，唉、哎、我都係唔參選啦咁樣，係 咁 啊，好容易嘅啫。 唔係咁啊，咁啊，真係要行佢咯， 係啊， 係要行佢噶，即係會俾佢俾阿莊真知道，即係話你如果夾硬嚟嘅話咧，咁你同埋你嘅 阿文心啊、雕龍就出事啦、 啊，都會有機會出事啦， 係啦、 啊，都係咁啦。OK， 但我相信唔會發生啦。要勸退莊真咧，就唔係難嘅。 嗯， 正如當年咧，即係四年半之前咧，要唐英年選係啦，唐英年選唔到，唔係大問題。人哋擔心啊！如果梁振英選唔到，有啲咩後果啊？當年，因為講明係狼英啊嘛。另外，李唐英年都係只豬嚟嘅啫嘛，只豬攞唔到個位，佢可以作惡幾多咧？ 嗯， 咁你個 CY 選唔到，大家有冇 imagine？ 如果時光倒流四年半之前，如果 CY 選唔到個特首，佢有咩行動報復啊？當年， 嗯， 啊，我要去到咁狠嘅地步， 但佢選到都報復啊嘛，而家即係佢選到都揾香港嚟報復 喎。唔係咯，佢我反而覺得我 imagine 唔到佢選唔到冇權力可以點報復。 係啊， 但係佢而家最大問題係做咗特首之後咧，就不停報復。 冇錯，係 呢、這個問題， 呢個先最大鑊。 係啊，報復到而家都未完啊！ 係係係， 到今朝都未完。今朝都整你，喂，因為曾俊華好蝦嘛，我上個禮拜日俾一棟整你一棟，今朝又整多你一棟， 係 係係，怕咩啊呢件？第二個唔夠膽，葉劉佢，我睇佢表面上唔會得罪葉劉， 好啦，第二個可能性， 是是 我又講第二個可能性， 好好好好， 有沙盤推演，莊真同埋呢個林鄭都不是集核心嘅心水人物。 嗯， 今次召佢上去係為咩呢？就叫做咩啦？你林鄭俾咗隻好牌我上啊！而家你出嚟咁樣，突然之間原本不嬲呢個 picture 冇你嘅，然後突然間咧六八九俾人哋 DQ 咗。然後跟住你又衝出嚟就話：咦，最新形勢喎！嗱，你又衝出嚟咧，固之然有自己嘅成分，亦都有人推佢成分啦，即係呢個咁啊，想繼續做王嗰個董建華啦，呢個老不死啦，我哋叫做 或者係呢個西環啦嚇。 啊，好啦，然後跟住你俾，如果我係習近平，你唔係我屬意心水嘅，你就俾咗條牌我上啦，因為兩個都唔係我心水啫嘛。好啦，你上嚟啦。喂，兩個司長走咗唔得噃。嗱咁就好啦，因為點解咧？成件事咧就可以咧，如果你淨係 DQ 莊真唔掂喎，喂大佬，而家冇兩個一齊 DQ， 係啦，唔俾你做到你辭職， 打叫到你 辭職都唔俾你辭。 係啊， 係啦。 嗱咁咧，我就話依只牌咧就係阿林鄭送俾習近平嘅，即係第二個假設就係唔係佢心水。 嗯 ，OK。咁我自己係 buy 呢個啊，其實、 嗯、 我一直唔覺得林鄭係 within the picture， 由始至終都唔係。嗱，等於六八九嗰個嘅被 DQ 咯，我諗佢自己都估唔到，所以咪林鄭都估唔到咯。依、啊、件事係發生得好突然，係由習近平嘅密使直接嚟香港宣布嘅、嗯，都完全隔除中聯辦嘅系統，隔除港澳辦嘅系統。所以在今次的 特首選舉當中呢，其實是習近平辦公室一手掌控、 嗯、 到現在你看到啦，張、小明剛剛回來香港，你看到 他的上去，我們剛才所說都是這麼異常的、 嗯嗯、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你現在、中聯辦好，或者你這個老不死的董建華經常要推下林鄭給習近平，你諗下習近平會唔會要你擁嘅人？佢如果要你林鄭，就唔會 DQ 六八九啦。你同一系統嘅，即係等於我係老闆，我 run 一間公司，我根本就唔信個 CEO 啊、 嗯， 我啊炒 Q 咗佢啦已經。然後個 CEO 話：喂，嗱，呢個人才啊， 個 vice president 幾好，個 vice president 幾好啊， 呢個人才嚟㗎，周老闆，喂。啊！我走又唔紧要啦，你用佢啦咁样。你认为我会唔会要呢个人呢？即完全唔 make sense 啊，大佬。而家你睇到呢个乜梁振英真系死亡之吻啊！成日咧话听讲咧就话喺佢嗰个嘅即系嗰个嘅官邸嗰度咧，不停接见嗰啲嘅建制派啊，猛咁推林鄭啊。 哦， 猛系啊，六八九猛咁喺度推林鄭啊。嗱，即係話佢兩個關係非比尋常，林同林鄭呢、這個已經證實咗。佢而家嗱，我話我預告啊，嚟緊嗰個嘅施政報告啊，如果今次林鄭冇即刻被 DQ 嘅話咧，咁咧佢就會喺個施政報告嗰度咧就幫林鄭喺度鳴鑼敲鼓噶啦。 係 credit 俾佢啦 ，credit 好多嘢俾佢。 即係你想我嗰啲嘅最後施政報告所講嘅所有嘢落實咧，只有林鄭先做得到。 咁啊係喎，林鄭之前又講話要延續呢個梁振英嘅路線， 所以如果你咁講啊嘛，而家開始嘅一個月內，其實已經好清楚啦， 好清楚。 一月已經係 我認為林鄭上去翻嚟就已經好清楚啦， 即係收得、嗯、收得。 係啦，如果林鄭即刻話我諗過啦。我同我老公，我老公唔俾我， 佢都系頂唔順啲。 佢第三就係要屋企人， 係啦， 屋企人啊嘛， 頂唔順啲冇埋。 林鄭就59歲啦，林鄭59歲，咁啊，即係可能話，我老公同話我退休，一齊咧。天倫之樂， 一齊去過人生的下半部啦。 係啊，想俾生多個細細佬妹俾啲仔女咁樣。 係啊，中國醫療係點啊？中國醫療科技係點樣啦？啊， 係真 係。咁我咧就 buy 咧，就係話，我就唔知薯片叔叔係點嘅。我覺得晾住佢係一個幾異常嘅，所以係有我，但我估唔到究竟曾俊華係咪習近平嗰杯茶？ 嗯， 如果唔係。是有兩大原因，我只覺得 係邊兩大原因呢？ 第一，曾俊華就代表華資香港華資企業的人，佢係佢哋嗱。過去你睇到梁振英治下咧，其實你睇到好多紅色資本家 湧落嚟香港。 嗯包括 最近都仲有 啊，即係紅色資本咧來勢洶洶。尋日喺啟德嗰度用咗54亿又買多笪地， 而嗰 比市場預期高20%。 仲有啊，買 個海航啊， 買呢個地嗰個地產嗰個嘅公司係從來沒有香港地產經驗， 冇做過房地產嘅之前係啊， 所以市場人士覺得古怪 啊， 古怪。古怪，因為通常係咧投咁勁嘅地嘅人咧，佢個往績係好好嘅，喜慣啲大物業嘅、 啊。所以我覺得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點解薯片叔叔唔係習近平嘅心水呢，第一就好可能咧，佢係代表緊華資企業大媽撒嗰個利益。 嗯， 佢唔想翻翻轉頭，即係等於好似即係昔日就係阿曾蔭權啦，曾蔭權啦。我而家係講可能性，就唔係我 buy 依套啊、 嗯。 第二個可能性就係咩咧？喂，你真係民望過高啊！ 嗯 啊、你睇下今日上山頂，哇！八少女，我真係好羨慕。佢成八少女咧教佢整一個手勢喎，係心心手勢，唔知點樣咁樣咁嘅心心手勢喎。 係啊，教下你 心心手勢。嗱，佢真係咧，你睇到哇！而家話暴獵曾俊華，即等於佢暴獵周潤發咁上下啦。 應該後生啲啦。 佢繼續咁樣民望高落去咧，嗱雖然咧依、這個。中央政府講就係要有民望，即係香港人普遍接受。佢、講：喂，我話普遍接受嘅意思唔係要你民望咁高，你民望夠係咁已高就得噶啦，即係唔好衰到好似689咁就得噶啦。咁、所以我覺得咧，點解民望高有咩問題呢？你民望過高咧，咪叫功高蓋主啊，或者 你有套 制咯， 你有討價還價能力同中央講嘢， 加埋你 佢唔想你咁多討價還價能力， 仲有你加埋你結合嗰班大媽撒，尤其是李嘉誠、如果你曾俊華結合埋你嘅大媽撒，特別係李嘉誠嘅話咧， 再加埋民望， 加埋民望， 再加埋曹星如， 係咯， 再加埋香港足球隊，係啦， 我喐唔到你啊， 唔係，其實同樣道理啫嘛，中央想香港嘅建制派，譬如民建聯嗰啲太過強大咩？梗係唔想啦，如果攞到咁多席立法會咁，喂，佢就有 bargaining power 同你講唔得喎。 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成部國漢江雪咧，係講到 one of the picture。當然呢種咩團團火火啊，以地方利益即係去叫做我哋叫做唔執行中央嘅指令啊，呢啲陽奉陰違嘅係有，但係嗰種拆散地方嗰個建制勢力咧。我覺得有機會是中央政府屬意的、即係意思就係如果 你 想你 有 個譬如曾玉成， 勇兵自重啊， 係勇兵自重。 但係又咁講，你話薯片叔叔即係民望高啫，有冇咁嘅能量啊？同中央對抗有即係、有足夠 bargaining power？ 我梗係覺得冇啦。但係你知道中共咧要200%-300%嘅安全系數， 咁你掕埋啊力場啊，的確可能夠喎，真 係。李氏力，而且 大家要。喂，大家要唔好忘記喎，李嘉誠真係過去嗰幾年咧，已經同中央嘅關係處於緊張狀態。 嗯， 係嘛？嗰陣時候又講啦，你而家推曬落去江澤民嗰度啊嘛，即係而家咧，成個話將所有過去嗰啲譬如包括李嘉誠被迫害咧，都推曬落去江澤 民江派嗰啲人 江派嗰度。 嗯。 Do you believe that？ 唔係任佢講啫。嗱咁啦，最新咧就民，你頭先講嘅民望啊嘛。曾俊華咧，如果係特首候選人當中咧，即係疑似特首候選人當中，咁啊，曾俊華就32% 嘅 民望， 係啊，第一，咁咧就林鄭係23%。 嗱，唔係民望，係支持佢做特首， 係支持做特首，支持度，支持做特首。咁啊，有一樣嘢喎，最新支持度咧，但係雖儘管阿薯片叔叔啊領先啊林鄭， 但係收窄嘅。 是收窄的，原來呢林鄭呢在這個幾禮拜升了 13%， 很 significant， whereas 這個曾俊華只升得 4%、 是的，這個是合理的，我覺得合理的，因為為什麼呢？過去呢林鄭就沒有衝出來說選特首嘛， 是 你現在衝了出來，你成為一個 possibility 了嘛，投票一向是這樣的。你說為什麼胡官會低呢？不是代表他民望低的意思是什麼？ 我覺得你不會選到咯，即是他的意思嘛，即是他那裡的低的意思呢，是其實結合了一，當然我喜不喜歡你，第二其實是我覺得你會不會有機會選到， 即是呢被訪者是理性咯，有期望咯，知道你沒有希望的了，話知你怎麼好啦，吹到天花龍鳳都好啦，那就咪低咯。第三月排胡官11%，第四呢叫做曾玉成得7.6%。 擺最尾邊個咧？ 嘿，林啊啊劉葉劉啦 ，RIP 係佢今 佢 今次 得6.6%， 佢要幫自己起下機先得，就唔可以淨係幫年輕人起機， 唔好成日幫年輕人係啦，要跑道啊， 今次要幫下自己啦，係啦。 唔係嗱，呢一個咧，如果你講到阿葉劉咧，其實係佢自己攞嚟衰。嗱，除咗我會覺得而家咧，一般坊間嚟講咧，都係唔相信佢選到啦。嗱，你試下上網 check 下，個個人而家都覺得大熱係林鄭同埋薯片， 係， 個個人都係咁講。所以咧，其實咧，佢嘅民望低咧，當然除咗佢自己個人衰格之外咧，就係、是、啲人覺得你冇力冇行噶啦，你 只係兩樣 啦，跑嘅啫。 第一佢個個人，第二就係、是、期望，係 啦。陪跑，而家即系话咧，啲人觉得胡官个胜算仲高过佢，胡官胜算仲高过叶柳。 仲要呢个调查咧，系阿叶柳发表咗个政纲，宣布咗参选之后， 系啦， 嗱咧，都系包尾。 系来源咧，就系、是、中大传播及民意调查中心。 葉劉其實係跌咗嘅，跌咗 1.8%。咁即係話宣布咗參選，公布埋政綱，仲跌添。咁你去所以死啦、嗯。喂，我下一次翻嚟再講埋 三門推演 嘅續集，同埋咧，仲有咧，頭先阿湛咧都提過咧，831決定嗰、那個點樣重啟 啊？係啦，而家個個都話，一上面猛話要831要撐住，跟住咧，你而家葉劉又話831，咁啊，胡官話可以唔提。點到你唔提咧？ 咁點搞咧？可以 再傾下。